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。忙过一个上午，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，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888。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888。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888。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-1964-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5月17日，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，对2017年为民办实事十项工程相关工作进行调度。各位副市长、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，市政府办公室班子成员列席会议。会上，陈宇听取了各位副市长就各自承担的为民办实事工程的进展情况、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，以及近期工作安排所做的简要汇报。陈宇指出，全年时间已将近过半，2017年为民办实事十项工程务必加快推进，抓紧落实。各位副市长在工作中要提纲挈领，点面结合，总揽全局。当前雄安新区正在建设，河北省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，涿州市不仅受雄安新区的辐射作用，同时也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前沿，也必然要经历转型发展的历程。各位副市长要鼓足干劲，攻坚冲刺，谋大事要事，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，自我加压，各项工作往实里抓，往细里抓，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七届八次常委会的会议精神。陈宇还就节俭办公、抓班子带队伍、特色小镇建设等几项重点工作做出具体安排部署。为净化房地产广告市场环境，维护购房者的合法利益，5月17日，涿州市工商局开展房地产广告市场的整治工作，对房地产商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严格审查，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坚决予以取缔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捧一缕

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 香来自周杰伦，这首歌曲的曲风既嘻哈又民谣，歌词也充满了人生哲理，还出现曲曲教授的歌曲，在当时一亮相就赢得了歌迷的叫好声。生涯的第六感，继续请你来听萧亚轩《错的人》。

生94年出道到现在，在很多人的心里，李玟一直都是一个被低估的歌手。在外人的眼中，她是一个拥有性感身材的女人，而在听歌的人眼中，她的成功来自于她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大量优质和声的歌曲。很少有人意识到李玟的唱功才是她成功的关键所在。无论歌曲的优劣快慢，李玟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嗓音去诠释。无论时代怎样的变迁，当红的歌手一批接一批的来过又离开，我相信我们始终都不会忘记这个带来过无数感动和惊喜的女人。继续来听林隆璇《好朋友的定义》。朋友的定义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不仅是生活上有朋友关心，有朋友帮忙，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安慰和满足。其实很简单，不会让你有被欺骗的感觉。你有什么事情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他，那么他就是你的真心朋友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继续舒雅的第六感要为你请出的这位女歌手林隆璇也非常的看好她，她就是张韶涵。来听到这一首香水百合。

黑豹乐队走的是流行摇滚的路子，他们的作品旋律流畅明快，既好听又不缺乏力量。但是窦唯脱离了黑豹之后，黑豹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不单单只是因为唱功的原因，更重要的是音乐理念落后，好多年也没有了突破。而这首高亢激昂的无地自容，被窦唯浑厚的嗓音诠释出了一种彪悍的锋芒，这也是黑豹影响力最大的一首歌曲。继续来听 SHE 美丽新世界。那今天的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咯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はじ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、あなたは言われた、光あれ、こうして光が立った。その光を良さし、光と闇にかけられた。光を昼と呼び、闇を夜と呼ぶ。 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。